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，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你倒是说话呀，你大点声， 叔叔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，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95.4 AM603，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声天地。 的古董小贩胡闹突然被卷入一宗国宝盗窃案，一盏由台湾同胞捐赠的琉璃佛灯离奇被盗，此灯是明朝大报恩寺琉璃塔在世间仅存的文物，这盏琉璃灯堪称国之重宝，意义非凡。为了证明清白，胡闹着手调查真相，不料却意外窥探到了一个隐藏在清平世界背后的庞大古董黑市，同时还牵扯出了一段建国前风起云涌的历史往事。欢迎收听小说《古玩生死局》，演播满超。 琉璃佛灯竟然还在苏星海手里，也许是受到昨晚那张让我小心苏星海的纸条的影响，我顿时很来气，大声喊道，不是韩警官，你们这算什么意思啊？警察就能随便把我的东西交给别人啊？还有没有王法了？胡闹，你先别发火，我跟你说句不好听的，那盏佛灯虽说是假的，但并不代表着你就没有嫌疑，金陵饭店监控录像里的那个人可以是你，也可以不是你。韩城最后那句话威胁意味十足，顿时让我无言以对了。见我不再说话，他的语气便缓和了下来。其实你的东西还是你的东西，只是办事都得有办事的规矩，尤其是台湾那边肯定得给人家交代啊。苏老无论威望还是能力都是处理这件事情的不二人选，交给他我们都放心，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齐小姐呢，也正是在苏老证明你的佛灯是假的之后，这才提出来想跟你见面。顿了顿，韩城又说，哦，我再告诉你一件事，你有假佛灯的消息不知道怎么走漏了，据说现在你很有名啊。我心里一阵冷笑，这个韩城年纪不大，手段却不小，恩威并施的几句话就让我不敢动他了。更让我惊讶的是，假佛灯的事儿居然传出去了。这个琉璃佛灯之所以能称为国宝，就是因为它失传已久。所谓古董，并非是古物就行，古旧之物有很多，但真正值钱的古物还是那些有明确出处的东西。而古董的出处一般有这么几种，首先是家传之物，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传家宝，一代代传下来，出身来源都清清楚楚。其次是有史料可考的，一些古籍文献中会清楚地记录下某些古董的细节特征，这些那可都是后人考证古董出处的风向标，如铜器瓷器上常见的铭文，书法字画上的落款题词都属这类。最后一种那可就是从古墓里出土的，几百上千年前古人埋下去的，那自然不会有假了。不过这出土也分明暗，明的那就是考古，暗的则就是挖坟掘墓。而台湾人手里的那盏琉璃佛灯无疑就属于第二种。关于大报恩寺琉璃塔，在明代许多官方和非官方的史料中都有记载，只是记载归记载，文字那毕竟不是实物， 光靠文字是无法知道这琉璃佛灯到底长什么样的。更何况太平天国一场内乱，琉璃塔被夷为了平地，大报恩寺也毁于一旦，那上百盏佛灯早就成了千古绝响。其实以前市场上不是没有出现过假佛灯，只是因为谁都没见过真佛灯，所以也没个定论。最可笑的是还出现过用琉璃烧制的佛灯，号称是永乐年间失传的琉璃佛灯。但其实所谓琉璃佛灯不是用琉璃制作的，而是琉璃塔所用的铜制佛灯。这次台湾人的真佛灯一出世，算是弥补了几百年来的空缺。只是见过这佛灯真容的人也有限，所以对外界而言它还是无比神秘的。我也疑惑过，为什么老石头会有一盏和真品一样的佛灯？原本以为是巧合，但假如老石头是胡青山的话，那也就不足为奇了。如果佛灯是齐家祖传之物，胡青山当然可能见过。以他的本事，即使是一面之缘，造个外表相同的佛灯，那也不是难事吧。假佛灯的事，也不知道是有人故意还是无意传出去的。但毫无疑问，这么一传，我可就成了众矢之的了。前一阵子有传言，地下黑市为那盏万众瞩目的真佛灯开了个高得离谱的价格，所以不管警察还认不认为我偷了真佛灯，肯定有不少心怀叵测的人认定了真佛灯就在我胡闹手上。因为仿古法大家都懂，没有真气怎么可能仿出相同的仿品呢？不过这两天冲击太多，我已经有点麻木了。我挥了挥手，行，见就见呗，反正也不能把我怎么着。哎，不过今天晚上可不行啊，今天晚上我有事。韩城点点头，行，那你留个电话，齐小姐安排好时间之后会联系你的。电话？我说韩警官，你看我像是装得起电话的人吗？韩城愣了一下也笑了，这个年代电话那是高级货，装一个那得上万呢，十家里有一家装得上就不错了。接着韩城掏出一个寻呼机来丢给我，那就暂时用这个吧。我看了看，哟，还是个最新款。不要，无功不受禄，拿回去。我刚要丢还给他，他却说，这是借给你的，事后再还我。我不是帮你，我只是想破案。到了傍晚，来到约定的地方，我发现老贾已经先一步到了。老贾远远地看着我，就冲我招手。等我走近了，才发现除了老贾之外，还有两个人正蹲在地上抽烟。老贾拍拍我的肩，小胡啊，辛苦辛苦。我指着那两个人，不是，这两位是？老贾摆摆手，不用管他们，都是一块做买卖的。我想问是什么买卖，老贾却从口袋里掏出了个东西递给我。小胡兄弟啊，这是昨天答应你的照片。我大喜，赶紧接了过来。这是一张六寸左右的老照片，已经泛了黄，边上还有点发霉。照片里是两个男人，左边那个人穿着长衫，右边的穿着中山装。这俩人年纪都不大，穿长衫的大概30出头，中山装的那个略年长一些。老家说的一点都没错，那个穿中山装的男人果然和我长得很像，不说十分相似吧，但至少有7-8分。看来这个人应该就是胡青山了，而旁边那个穿长衫的大概就是老贾的爷爷。我把照片翻过来，那背面有一行字，应该是用钢笔写的，前面有日期，但是墨已经散开看不清了。整句话大概的意思是，某某年贾成与青山先生相遇甚欢，遂合影留念。老贾在一旁得意地笑着，怎么样，小胡兄弟？ 我没说错吧？我点点头。加特哥，这张照片能暂时借给我吗？ 哎，没事没事，送给你好了。 我受宠若惊。哎呦，那怎么行啊，这是您先人的遗物啊，这 哎，我爷爷留下的照片又不止这一张，你拿去吧，不碍事。 我也就不再推辞，千恩万谢一番，心想今天他托我的事，我可一定要给人家办好。刚要收起照片，我想起了还有个疑问。哎，对了，贾大哥，这张照片的形状怎么有点怪啊，是不是缺了一块？ 兄弟，被你说对了，这照片确实缺了一块，就在胡青山那边，你看这胡青山都贴着照片的边了，拍照的人是不会这么拍的嘛，因为那一部分照片受潮发霉的厉害，就被我妈给剪掉了。不过万幸啊，没把我爷爷和你爷爷给剪掉。 我恍然大悟，再次谢谢他，然后收起了照片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，小说古玩生死局。 这个时候，一辆白色的面包车开了过来，蹲在地上抽烟的那两个人马上站了起来。老贾冲我说道， 兄弟，车来了。 贾大哥，我们这是上哪儿去啊？ 嘘。 老贾做了个噤声的动作， 先别问，等下你就知道了。 面包车停下来，司机下来打开车门，那两个抽烟的先一步爬上了车，老贾拉了我一下，让我跟着他也上了车，然后司机便关上车门，回到驾驶座，发动了车子。整个过程中，乘客和司机都没有任何交流，就好像他们之间有着约定俗成的规则。一开始我没看出来车往哪儿开，但是开了半个多钟头之后，我就发现这车是往郊外去的。随着夜色渐浓，周围的人烟也越来越少。整个过程中没有人说话，我看着老贾，老贾笑了笑，示意我眯一会儿。我心想，这次也不知道会趟什么浑水，不过既来之则安之，索性睡一觉吧。迷迷瞪瞪我睡了一会儿，突然车子一阵颠簸，把我给折腾醒了。我揉揉酸痛的脖子，借着外面的月光看了看表，呵，这都开了一个多小时了。我看了看窗外的景物，这显然是到了农村啊，前面都是坑坑洼洼的泥路，所以特别颠簸，难道是来这里上货的？上货是古玩术语，一般指古董商从农村市场或者收藏者手里购买东西，但想想上货有必要搞这么神秘吗？还大晚上的来。我凑到老贾旁边低声问，贾大哥，这是来上货吗？你可小心有人埋地雷啊。 老贾微微一笑，轻轻摆了摆手，放心兄弟，两码事。 他这么一说，我可就更糊涂了。这埋地雷是行里一种诈骗的手段，因为有人觉得从农村收来的东西可靠，所以就会有假货贩子联合农民，把一些假的东西故意放在农村等着人上钩，就好像埋一颗地雷等人来踩一样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司机终于开口了， 各位爷，到了。 车停下，我们四个鱼贯而出。我看了看四周，确实是农村，黑漆漆一片，偶尔有一星半点亮光。不过就在我们正前方，却有一栋和周围格格不入的两层小楼，楼门口挂着两个刺眼的大红灯笼。直到这个时候，老贾才笑着开口道， 兄弟， 哥哥带你来吃满汉全席来了。 我一愣，满汉全席？这是什么东西啊？ 小楼里出来一个人，把我们迎了进去，看不出来有什么玄机。等我们一进门，刚才迎我们的那个人就把大门给关上了。我发现除了我和老贾还有那两个抽烟的之外，屋里头还坐着三拨人。有一个人单独前来，另外两拨都是两个人。屋里的座椅都是贴着三面墙摆的，老贾拉我坐在一旁，看他的样子肯定不是第一次来这种场合了。大家似乎都懂规矩，很有耐心地等着。我实在是按捺不住了，我就悄声问道，不是贾大哥，这满汉全席到底什么呀？ 兄弟你没听过？ 我摇摇头，造假的事儿我懂得多些，古董行明面上的道理和把戏我也基本上都懂，但是这暗地里的东西吧，我还真不是那么清楚。古董这行说难听点，有些规矩和形式它很像过去的黑社会，水太深，轻易下去很容易被淹死，这也是我专门盯着外国人的原因之一。惹不起的那咱还是换条路照样走的潇洒。 那产地皮兄弟你总知道吧？ 我点点头，这个我知道。产地皮也叫游击队，一般是指那种自己不开店专跑农村收货，或者是收盗墓货，拿了东西之后再转卖给各家商人。但是呢，产地皮的我可还没见过有这么大排场的啊。 这个应该说是从产地皮演化过来的，只不过比产地皮的规模更大，组织性更严密，也更见不得光。 我吃了一惊，古董行里如果说一件东西见不得光，那不是从古墓里盗出来的鬼货，可就是来路不正的贼货呀。我用询问的眼神看着他，他会意地点了点头。我问贾大哥，来这个地方不容易吧？既然一路上都这么小心，那说明这个组织满汉全席的人也不会随随便便就拉几个人过来。他点点头， 一顿满汉全席一般也就三五个人来吃，而且都是熟客或有熟人介绍，来之前先得交一笔入场费，因为这里上的菜都不会差。 我看他那轻车熟路的样子就知道他一定来过不少次了，我不禁有点好奇，这贾大哥他到底是做什么的呀？我正想得出神呢，他突然用肩膀轻轻碰了我一下，用嘴努了努那单独的一个人道， 这种活动刚开始的时候都只允许一个人来，所以鉴定和买货都是一个人，就像这边这位兄弟，一般这种人都有两把刷子，但大多数人眼力还是不行，于是便被允许带一个人过来帮忙张眼。就像你老哥我一样啊。 嗨，我笑了笑，终于明白我这次来是干什么的了。我和你认识还不过24小时，你就敢把这种事儿交托给我呀？ 胡青山的后人我要是还不放心，那这整个金陵城我就没有可以相信的人了。 我知道老贾这话是捧我，但确实听着很是受用，人与人之间最大的羁绊不就是信任吗？我还想再问问这里的细节，却见有个人开门从里面走了出来，是个矮矮胖胖的中年男人，他朝我们拱拱手， 各位爷久等了，废话咱就不多说了，下面直接开始上菜，今儿个